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我站在眼前的这边，爸爸妈妈在对面，一声一声呼唤，天天要传到海平线。阳光听见了，从云里又露出了笑脸。他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动人的音乐，大手小手牵一牵，画一个同心圆。哦，听那回声一遍遍，闹幸福在蔓延。眼中的花都开好了啊，笑得多鲜艳。一家人的世界里，春天永远在身边。回音可以传多远呀？告诉我，告诉我妈妈。哦，妈妈说，妈妈说，娃娃，思念多远，路有多长？回音的家它在哪儿？告诉我，告诉我爸爸。爸爸对我说，爸爸对我说，在心里暖暖的地方。回音可以告诉我，告诉我妈妈。哦，妈妈说，妈妈说，娃娃，思念多远，路有多长？回音的家它在哪儿？告诉我，告诉我爸爸。爸爸对我说，爸爸对我说，在心里最温暖的地方。我站在眼前的这边，爸爸妈妈在对面，一声一声呼唤，天天要传到海平线。阳光听见了，从云里又露出了笑脸。他是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动人的音乐，大手小手牵一牵，画一个同心圆。哦，听那回声一遍遍，要幸福在蔓延。眼中的花都开好了，哦，笑得多鲜艳。一家人的世界里，春天永远在身边。